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是1985年首批十大笑星之一，他每次的表演总会让观众感受到火一般的热情。他在相声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依旧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为您继续讲述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话说高英培和范振钰从1954年搭档以来，创作表演了许多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他们的艺术水准也在一次次接受听众观众检阅的过程中得到了飞速的提高。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高英培和范振钰不得不离开了他们挚爱的舞台。两个人，一个去蹬了三轮车，一个去锅炉房烧起了锅炉。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英培和范振钰仍然没有放弃相声。简陋的锅炉房俨然成为了高英培和范振钰两个人的私人工作室。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悄然在这里诞生。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收听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一段锅炉房中诞生的作品《教训》的片段。 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圆了，那叫抢了。 知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你在家了吗？ 在家呢。 看见了吗？ 看见了。 你管了吗？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头，拿走拿走。 好，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啊？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哎，好得，不管， 对， 这就不管了， 不让管了， 不让管。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哎呦， 现在给您送回去，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那你怎么解决啊？ 我爱人有主意啊， 是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你吃了吗？ 反正够甜的，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那什么你该管呢？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叫谁打了？ 门口的二狗子。 二狗子， 嗯， 看你门口的名字， 嗯， 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那就对了。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嗨，是， 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

笑云散的往昔，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相会又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但这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怎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名家高英培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热爱程度，就像他的表演风格一样，永远是那么的火热，以至于身患重病还始终念念不忘相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金门游，跟您一块聊一聊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的故事。1991年，高英培患上了脑血栓，为了能够继续在舞台上为自己最亲爱的观众们服务，高英培选择了暂时休整调养自己的身体。虽说暂时离开了舞台，但高英培的心却一直没离开他所挚爱的相声艺术。在养病的日子里，高英培依旧坚持着相声创作。 经过了近3年时间的调养，1994年，高英培最终以顽强的毅力再度登上了久别的舞台，和自己的爱徒孟凡贵表演了《假酒的报复》《鹦鹉学舌》《孝子》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火爆而热烈的高氏相声再次风靡大江南北。下面呢，